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赵亮，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遭遇下岗》。在这本书中，女作家为我们安排了20位下岗女工的自述，其中啊，又在每个段落之后夹杂了自己经过思考之后的序语作为总结。这20位女工来自不同的地域，原来干着不同的工种，有着下岗后的彷徨、失落，以致悲观、失望的共同遭遇。她们经历了时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震荡，家庭的悲欢离合，生命的价值感一度沉到谷底。但是，她们咬紧牙关站起来，为了自己和家人，重新踏上了荆棘遍布的创业之路。他们都走过一段各不相同的探索、创业和奋斗的经历，他们努力超越自我，丢弃那些沉浮守旧的精神枷锁，在艰辛和困难的风雨中步步攀登，最后他们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俗的业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艰苦创业中探索到一条人生道路，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尝到了奋斗拼搏的甜头。可以说，遭遇下岗记录下的是一个时代的侧影，是一段段布满陷阱也洒满阳光的人生道路。那么书中呢，有一个段落尤其打动我。在书中啊，原山东某针织厂下岗女工韩玉萍自述，她晚上到郊外的电脑培训学校上课经历的困难甚至险境的这个情节啊，此处呢描述详细，由此突出她的坚韧精神。她打工之后又再次失业，再就业，是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跃然纸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而顽强的平凡人生的故事。这也表现出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对采访对象素材的深入挖掘和精炼。20位女工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寻找生命价值的艰辛旅程，以及作者有关这个话题产生的哲思，都像颗颗明珠一样镶嵌在时代的车轮上，熠熠闪光。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文渝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胡了， 我就爱听这字儿， 是， 真的，我都老盼着这字儿。哎呀， 你说，就这个字，咱们今年说了得有3-4个月， 但一直都没糊成。 是的， 就是真糊了， 而且连听都没报上来。 对，是，但是今天好像有点眉目， 哎， 因为我看见直播间里边有一东西，看着像是这东西， 胡 啊，来吧，我们先请出周二的固定的嘉宾啊，只要没什么事儿他都会来的，年轻的茶文化学者，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这个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哎，这壶，那个什么时候开始那什么的？是我们3-4个月之前一直嘟着你，然后现在终于 糊了，终于糊了啊！这个糊是个好事啊，在做饭里边糊不太好是吧？但在某些个领域里边，有一些个竞技脑力劳动里边，这个糊还是好事， 相当的。 哎，你看他说的心缝里去了，这是。对，这个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哦， 这个也一直是许给大家。 对， 但是呢，一直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错来错去呢，就错到了 老忽悠大家。 你看我这很煽情的这个语言都到了点了，你又给我撤下去了，是不是？啊，这好不容易错来错去，就错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嗯， 拿出来分享。 嗯，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我们准备今天说完了这个壶，我们就一直都开始，每次都跟你说花， 啊， 花， 为什么呀？ 花茶呀。 哦，那就等下一个特别的日子。 哎，请问，为什么是特别的日子呀？ 双十一嘛， 都过了。 那就因为，哎，你想的前些天也赶 饭周期是吗？ 不，对，所以花茶我预计应该在双12的时候。 哦， 靠谱吧？ 那行，双12那一天咱们就跟大家分享花茶。 你别瞎许愿啊，这是两码事啊。 好，没关系，接着说壶。 哎，说壶啊，对，这个今天呢，这个跟大伙儿分享的，这是咱们苦心打磨的啊，我苦心打磨的一把，还是以传统的我个人愿意喜欢的风格，就是侧把壶啊。我跟大伙儿分享的壶里边是以侧把壶居多的。我觉得侧把壶呢，对于大家来讲使用的是最便捷， 不烫手， 不烫手， 好倒水 啊，这俩是一码事嘛，就是相对来讲你操作起来是更加的容易一点， 嗯， 容易上手一点。我以谁为标准呢？我得以我爸我妈为标准啊。以老头老太太这个水平呢，那就是不在25眼以上啊，是不在25眼以下，这俩人整在25眼上啊。他们要都说这壶使得很顺手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很容易操作了。 哦， 你看我的那些个紫砂壶，因为我有时候也用紫砂壶嘛，朋友送啊或者其他的，他们不动。 嗯， 我说怎么着怕脆了？不是，不会操作，因为紫砂壶一般不侧吧，紫砂壶是直线的。 那当然。 哎，所以说我呢秉承这思路，我一向都是做这个侧把壶的路子。哎，这样的话我觉得操作起来是最好用的。那这壶呢用的还是窑边釉，但是换了一个釉的质感。与之前，那你说这太值钱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这话题了。这与之前 给大家上回分享的这种像陨石釉那种很光亮的感觉， 嗯嗯， 那大概都在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 那当然了， 哎，得差不多吧， 嗯 嗯，得是那个时间段了。那是有一个区别的。今天的这种呢，您从外边上看能看得出来，是哑光的， 嗯 啊，基本上是一种哑光质感的。 对，就是在手感上应该跟去年我们分享的那款壶不太一样， 不一样。 哎，那款壶呢，在摸起来的质感上是比较光滑的， 光滑的， 这个更糙一点。 对，它是这种质感跟那个有一个区别在哪儿了？它的变化性更大。首先来讲， 嗯， 如果您，比如我这把壶是没有用过的，那我还有一把用过的呢。如果咱们拍一张照片看对比图的话，差别性就非常大了， 一定的。 哎， 这得盘呢。 哎，不用盘，正常的用就可以了。哦，别搁在手上盘，我怕你烫着，主要是这边有水。 我以为掉色呢。 啊，那不会，你这么热的壶在头上一盘，你看弄你脑袋不合适。这个正常使用，您正常的去把玩或者说清洗它的过程之中，它自然就会再上一层包浆。 嗯， 这个又是这个壶比较有意思的点，所以咱们说能养吧。 嗯 啊，按今儿话说就是能养壶的这么个点。 嗯， 但这养壶一会儿咱们在节目里也细说，包括咱听众朋友很多也会问， 嗯， 紫砂壶怎么养啊，是不是讲究养啊， 包括分类啊，咱们都聊聊。 咱们今儿都聊聊，但是这个养呢咱们也得卫生的养。哎，这是卫生健康是第一位的，我永远都给您强调这一点。 嗯， 但是您如果要关注它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嗯， 这个又是这个釉水不一样的特点之一。 嗯 啊，你乐什么呀？ 就这个瓣儿特可爱， 你不觉得特别像唢呐吗？ 哎，就反正像一喇叭似的那 口。对吧？ 尤其呢，刚刚这个多杰拿的这个角度啊，我看不着壶嘴儿，就是我正好看的是一肚子和一喇叭。 就你乍一看以为，哎，新款的浇水的壶。 哎，是这样， 有点这意思吧？ 就挺有那种。尤其它的纹理啊，就特别有那种原始感觉。 而且再其次，也多亏它个儿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是的，是的。 如果要再大一点的话， 显得笨了就。 错，你觉得像不像？你比如说，你看《聊斋》，或者看《水浒》，里头给大哥熬药的那个，有点那个神韵吧？ 是有点。 是吧？ 干嘛那么高兴啊？ 我就说有点像。 哎，有点像是这样的。您讲的还是对了，就是说它本身取材自我们尤其是流行于唐宋，其实还是唐代比较多的，就我们讲的急需壶的这种特质。 嗯， 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来的茶器的一种，但是区别性在于呢，以前这东西呢是煮水的， 对， 它不是泡茶的。 嗯， 那也是侧把的，打那会儿都侧把。所以您看现在在咱们邻国日本，他们那壶都侧把吧，那都是小咱们， 嗯， 那都是咱们唐宋传过去以后他们不变了，他们就还叫急需。 嗯， 甚至在日语里他写出来还汉字还是急需。 嗯， 对，那么他那个壶其实都是秉咱们的这风格。 嗯， 那所以刚才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说看这壶跟这个水浒聊斋里边这有点意思啊，这像的话有道理，但是那种呢一般都是做煎煮用的。 是， 哎，煎，而且器型会比较 大， 哎，等于是用原来的传统器型拖出来这么一个器型，但是把它做成了泡茶器。 嗯， 对， 我也怕很多朋友问，我得告诉您，这是泡茶的，这也不是煮茶的。 嗯， 这也不是直接对嘴喝的啊。当然您要拦不住您啊，我当然是啊，这都是您随意。但是我是告诉您，它的主攻方向泡茶器。 是是是。当然一会儿要问多杰的关于这款跟大家分享的壶，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是的， 对。不过呢，也要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今天我们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都喊了得有3-4个月的时间，终于制成了。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量啊，不是很大。 嗯 啊，所以大家就发一个字“壶”。啊，您就可以看到这款了。 对， 啊， 也可以看咱视频直播，也看得见， 是 这样。 对， 是， 哎，包括咱们车玩了大搜索的那个公众平台分享你的那个里头，应该也有这款壶的照片吧？ 哎，有咱们这个编辑老师们给搁在那后边，有这张照片。 是的，是的，是的， 哎。 嗯，我觉得这壶做这么长时间，关键是那把不好做，我觉得。 哎呀，不好粘。 嗯 啊，这个。这不知道怎么样给您解释啊。首先来讲呢，这个夏明老师说的是句内行话，看壶主要看瓣儿，一个是瓣儿，一个是流，就是出水的部分和握手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嗯， 您去挑任何的壶，你看现在有茶博会啊、展销会啊，它有这个紫砂的或者其他质感的，这壶您得拿得起来，就拿得住，拿得稳，拿着舒服，不别手，不硌手，不烫手，这都是做一个壶基本的特点。你还就别小瞧这一点，这个在壶瓣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二位可以稍微的握一下这个壶， 看看它的握感怎么样啊？怎么样？呵，您这么拿着，哎，这是要打谁呀？ 还不错，还不错。 是吧， 还不错，哎，手感还不错， 握起来非常顺把， 是是是， 咱们北京话说顺把，就是比较顺手的感觉。 对， 这个点的设计是经过反复的推敲，包括您觉得后边的小喇叭形状这一点， 嗯， 要没有这点呢，存不住力，这壶就秃噜了。 哦， 您想它是直板，它就不行了。 对对对， 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艺术家们呢，比如设计它后边做一个木板的啊，还真童真，后边做一个木板的，木板的问题就在这儿，它后边是个直的，它就滑溜，它往后不存这力，它就您一坐近，它就往后往前走了。 嗯， 所以这点上让它在您的正好这个手的这个手掌的后部呢存一点，存住，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刚才夏明老师说的呢是非常的内行，就是您挑壶也是一样，跟听众朋友说啊，挑壶要挑的是瓣儿， 嗯， 再有就是看嘴儿，这两点重要。 嘴儿就是倒水的时候它是不是很流畅， 对对， 分叉， 对对对，就嘴儿呢，咱就是行话一点说流，就其实就是流水的这部分嘛，就是流，那看看是不是倒水的比较流畅啊，这很重要。当然再兼顾着您的美感，说我就喜欢这器型，我喜欢这釉色这颜色啊，有的女同志说我就要个粉的，她的唯一的要务就是我买一粉的，其他的我都可以妥协。 怀旧款粉壶 啊，也很难啊，在这种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实用角度出发，这个一会儿再跟您讲，包括所有的茶器具的挑选吧，都要遵循一个道理。 那你刚才说的瓣儿和嘴儿很重要，盖儿难道不重要吗？ 哎，重要啊，重要啊，您讲的很对啊，盖儿也非常，当然是你每个部位都重要，但就说容易出问题的地儿是在嘴儿和瓣儿，很多朋友都忽略。 嗯， 那盖儿呢，大伙儿都拧拧转转看看，哎，我看老百姓挑壶的时候呢，这点咱都没问题，是吧？有的时候有些隐藏的我就多给您提一点，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说这盖儿，那当然盖儿也重要了，对吧？ 盖儿是得严丝合缝点吗？ 要尽量严丝合缝，主要是不要翘，两边不翘最重要。有一些紫砂做完了不能够完全的严丝合缝， 嗯， 这个呢不能够完全算缺点。 嗯， 您看很多八九十年代的老壶， 嗯， 做的也不是很紧，就有一点框量的感觉。 嗯嗯， 那么这个它当时也可以出厂，那这个不是设定它的唯一要务。 哦， 或者有人说，您看我们大师做的壶严丝合缝，严丝合缝跟大师做也两码事，咱们有工艺，谁做都严丝合缝，这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好好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壶有名字吗？ 哎，这个叫涟漪纹侧把壶。 涟 漪 纹， 您看它是一道一层一层的，这个， 哦，就像涟漪一样。 对对对对对，是 这 么，哎，这 名字起得好，名字起得好。 哦， 要我起，我就叫仿铁壶，就是离远看，你看跟一铁壶似的， 啊，有点，因为它黑嘛。 是啊， 嗯， 而且它的那个纹理让它的这整个的那个光晕质感就有点像铁壶似的。 是， 您握在手里，哦，不是铁的。 对，它也是窑变的一种，就跟上回那个咱们分享的壶也是。 这也是高温窑变。 高温窑变都是高温窑变，就是不同的这个釉药一样，用的不同的效果。 啊，各位要原谅我们啊，因为尤其原谅我这。市面见的不多，尤其呢壶啊，跟今天大家是一块儿见的。 嗯， 我也是今天刚看见这壶，所以呢，我也是处在一个慢慢欣赏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先跟大家形容一下，首先大小很合适，跟我们之前出的那一款那个红剑 都是一致的。 红剑的那一款就是发亮光的。 对 对对， 大小是一致的。但是最可爱的就是它这个把儿。我刚才对着这把儿吹了半天，我想能吹出什么声来让大家听听，结果还好，堵得挺严实啊。 死心儿的。 对，死心儿的。另外呢，它那个壶嘴的设计啊，长短刚刚好， 小巧可爱。 对，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就设置这么短的。 它出水比较有力。 哦，出水比较有力。 还是有个力度的。您要比较长的话呢，您看那长嘴壶的那个吧，它是把控方向。越长方向感的把控会越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比例的。 当然当然。 就是这个长短也最漂亮。 哎，你这个是练过，你这。 不是，如果再长你不觉得就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个就是说做茶器具啊，您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最难的一点叫兼顾美感与实用感。 嗯， 这个就很麻烦了。你没有美感不叫茶器具了。 嗯， 可是光有美感，咱们今天市面上很多呢偏重了美感造型， 嗯， 创意利益。但是呢，对实用的关照又差一点。 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一个字啊，壶。您就可以看到这款涟漪纹侧把壶。 对啊， 今天就着今天分享的这款壶，我们也来聊聊大家使的一些 对 茶具呗， 器具。 咱们也从头来聊。 对 啊，您还记得您最早使的茶具是什么？ 对，比如说，哎，我在家里我就使什么什么喝。啊，那咱们也可以一块聊了一块分享一下， 那肯定 包括什么材质的。 对对，我估计有一种呢，可能出现率会比较高。 玻璃杯 ？No， 茶缸子 ？Yeah， 就那搪瓷缸子。 哦，对对对， 是吧？那我估计可能最早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用这个使啊？ 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用这个。 是， 嗯， 而且那个搪瓷缸外面还写一些字儿， 因为主要是发的。 对对对， 各种的 第十八届妇女节、 嗯、啊，你发的跟我们都不一样。我本来想说运动会得奖给一个啊， 他那是按洗脸盆来 的。哦，是。 好嘞啊，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壶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壶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字儿啊，发这个字来看一下。 是。 另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两种方式能够看到、 嗯、 哈。 对 哈， 哎哎，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这个北京广播网、 哎、 啊，还有一个呢，您下载这个北京时间，这是一个单独的 APP， 是 您下载以后也是可以看我们这直播，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 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聊这茶具。 118幺幺幺八幺幺幺八要发了！ 幺幺幺八，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才老早的时候就有人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发问题， 对， 说今儿分享这个壶能不能直接上一些那个，比如说 煮水， 那个 煮茶， 对对对， 哦， 烧它， 不行。它就是一个泡茶器，我跟您说好了，包括您在外边的选购啊，其实泡茶器跟煮茶器呢，很多时候是分开的。要想耐高温，我说的是那种高温啊，就是壶都耐高温，因为壶本身是1300度以上烧出来的，您说它怎么会不耐高温呢？它是耐高温的，但是对加热的方式是有要求的，这就是我给您讲挑选泡茶器和煮茶器的区别。泡茶器呢，摆度水，那这个壶均匀受热以后没有问题。 嗯， 但是您的加热方式如果是火或者是电磁炉电陶炉，那下边它是一层一层的阻丝，它的加热方式不一样的，由于缩张率的不一样，这种壶就很有可能会炸裂。不光是瓷壶，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拿那个紫砂壶，也有那个说咱煮一煮煨一煨，有这种啊，真有裂的，我就见过不少，包括我的学生里边人有托我去修这壶的，我说你怎么弄坏的呀，上火来着，他其实说上火也是电陶炉，它不是真用明火，那也受不了。所以您一定要问好了，这到底是怎么用的？咱别说，哎，咱煮一下没事儿，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没事儿啊。 嗯， 就让您这心理上有根了，您就哦，这没问题，因为它1300度的温高温，它是耐高温的。 但时间久了，我觉得它就会变得很脆。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系，它都是裂的，没有炸的，这壶永远都是裂。裂就是因为缩张率一边跟一边不一样了，两边膨胀系数一不一样，一较劲，嘎巴。 对， 就裂了。 是是是是，不过呢，从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在家使的这个茶具茶器里头，哇、哦，真的是藏龙卧虎，让我们尤为的羡慕啊！ 是， 你比如说迎着朝霞出发，你知道发的这些壶有多少啊？ 我都没看，一会儿我看一下。 就他们家的这些啊，真的什么紫砂的，而且各种款，锡的，啊，锡制的。然后包括铁壶，啊，铜壶，瓷壶，哇、哦，真少说这一目看这30-40把是有。 那这就壶即福嘛？您得想这个， 哎、是 这百福临门， 而且都是器型很漂亮， 嗯， 真好。 我们家也有一把铜壶，也倍儿漂亮。哎呀，我还使过一次，不好使。 为什么呀？ 烫。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好像这个雾比较重哈，而且污染物好像也比较严重，是吧？ 的确是污染物是比较严重，应该是到了重度污染这个级别。我看 PM2.5 的值是比较高的。 是的。 而咱们从能见度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早上因为东南部出现了大雾天气，白天最好的时候能见度也基本上就在3公里上下，因为到傍晚的时候能见度又开始下降了。现在我看大部分地区是在1.5到2公里之间。 嗯。 这主要是受到了霾的影响，因为现在相对湿度还是在70%以下呢。这个相对湿度应该主要成分就是霾了，那当然主要成分就是污染物。 嗯， 那这样的状况呢，明天还会继续，明天要比今天要有所加重，因为现在两个预警都在进行当中啊。一个是今天下午4:30刚刚发布的大雾的黄色预警，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9点之前，基本上这个是属于以雾为主的天气，能见度大部分地区要小于1公里的，可能东南部地区像今天早上。这个更浓一些，有可能要小于200米，像高速公路封路的状况，在明天早上我估计还会比今天范围要更大一些。 嗯， 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可要注意了， 尤其是早上啊。 啊，对，早上，因为它最浓的时候是在这个早上5点钟到8点半这个期间，一般来说啊，最浓的时候是在这个时间段。 嗯， 那么。除了咱们北京之外，因为这次的雾和霾的天气的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像京津冀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安徽的北部，还包括这个湖北这一带，也都会受到雾和霾的影响。南方呢主要是雾，北方像京津冀地区呢主要是霾这样的影响。那当然两者都有混合的了，这是咱们周边的这个情况。从明天开始呢，到后天这一段时间呢，全国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这也是入冬以来雨雪范围最广的一次的天气过程。明天开始呢，像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还包括西南的这个西藏甘肃、宁夏这一带呢，包括内蒙的大部分地区和东北的北部都会出现降雪的天气。那对于华北北部还包括山西、陕西这一带，则是以雨夹雪为主了。然后南方的范围的降雨的范围也比较大，但主要降水是在像湖南、贵州、广西的北部，还有江西西南部这一块是有中到大雨的。 嗯， 所以啊，明天这个雨雪的范围比较大，对于咱们旅游出行来说。明后两天基本上都不算什么一个好天气了， 是要不就是雾，要不就是雪，要不就是雨哈。 然后呢，过后雨雪过后，像北方就是降温幅度也比较大。 嗯， 咱们15号最高气温8度，到16号最高气温降到了6度。 嗯， 这个降幅和今天相比都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大雾以及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物质，是不是就会散开了呢？在15号的时候。 15号白这个上午就逐步的向咱们北京就会散去了，然后逐渐的南压， 逐渐的就会转好了。 好的，好的，感谢您，我们也会及时的再关注的。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以及紫竹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到武警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呢，刚刚天气预报也说了，目前呢北京还处于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所以呢路面上的能见度不是特别好，要提醒所有司机朋友，首先如果雾特别大的话，打开您的双闪，如果雾还好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的速度，以免发生碰撞。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喜欢玩麻将的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听一听，甚至您可以留存下来，因为我们会多次的提到胡，而且呢大家都把自己的胡给我们发过来了。刚才不是有一迎着朝阳那位朋友不是发了好多他们家的胡吗？他说你们都要看一些重点好吗？关键是有从你们节目中里边逃过来的，右边的那个看到了？ 我没看见。 没，我们替你看了。 对，都看到了，看到了，就是那个就是上一次的那个，看起来也是有一点那个金属质感的。 对对对， 高温右边的也是侧把壶。 嗯，陨石又侧把壶。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侧把啊，只不过感觉不太一样，但也是高温摇边右的。 没错，是高温摇边右，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的把是不一样的。那个把是一个抛物线似的往下走，而且下边呢处理成一种半扁不圆的形式。 对， 它也不是个圆棍，它也不能是个立柱，它也不能是个长方块，它有点 斜把子似的。 我前面都白说，这个都马上就到最高潮的部分了啊！太搅和我啊！他上回是那么一个处理，今天呢，这个胡把的处理是又不一样的。其实每一次在所谓这个都不叫研发，就是创意吧，创意一个新胡的时候，这个把上是最吃功夫，也是最捣乱的。 对 啊，最添麻烦。 就我不是说嘛，就是任何东西它所谓的美，其实蕴含在它里头的一定是有它的一定的规矩， 一定的。 就你别说哎呀这怎么画成这样了，但是 它一定是按照它的黄金线啊去分割的。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你不觉得其实你看完了以后，不光它整体上觉得哦特别对称的同时，哪哪都特别圆吗？ 嗯嗯， 真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瓣儿，然后包括它这个涟漪的韵，包括它的盖儿等等，这些都是圆的， 圆润。 哎，所以让你觉得哦。好有意思， 嗯， 哎，这个您说到了我的心缝里，这遇到知音了，这是多少个圆组成的？画图的时候就是这么画的， 哦，是吗？ 是，它就是用多少个圆，就是用立体的组成，比如说上套下这种大套小的圆，或者横截面这种圆的组成。那么，所以为什么叫涟漪纹呢？它就体现的还是一种圆润之美吧。咱们中国人嘛，好讲个圆润，讲个周全。这个觉得是最美的点。你要说实话，这些年啊，做一些那种创意啊，我见过三角弧，纯三角的，见棱角的，咱们这审美里边用的还是差点意思。 它放得住吗？ 它放得住，它把那个面朝下，您怎么糊涂了？它不是倒三角，它正三角，放是放得住，但是咱们中国这审美里，传统审美里啊，觉得差点意思，但是人家会觉得什么呢？就叫现代感十足，或者叫设计感十足， 是的， 这就两码事儿了。 是的，关键它的比例好，对吧？现在不是有那个小视频里边就说什么一双眼睛救活了整张脸，就是先把眼睛挡上，光看嘴巴呀、鼻子呀，哎呦，你就觉得这姑娘或者这小伙儿也长多丑啊！结果人眼睛一露，哎呦，倍儿漂亮。这就说明五官看起来差不多，但摆在一块儿那就不一定了。 不，一俊遮百丑， 嗯， 那肯定是这个道理， 对， 对吧？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像小胖说这，我说一题外话，那个，比如说多杰说了，圆润。啊，都会让你觉得美，但是那你说为什么到现在有那么多人都，我就无论他多瘦了，还说我得减肥，不行我胖，难道不应该相对丰满一点更好吗？ 对，相对丰满一点是我觉得更漂亮的，是吧？ 啊，是是是啊，但是你得有一些地方相对的纤细一些， 啊， 才能凸显出某些地方的丰满， 要有比例， 对吧？ 要有比例， 你要整个都。就是满的，你哪能看出来线条来？ 就我一好朋友，就是他女儿8岁，后来他那天跟我聊天的，跟我抱怨说，真的这孩子现在真的是特别难教育。我说什么情况？说那个孩子不是那个现在8岁的孩子就开始玩抖音了 哦， 然后后来他又跟孩子说，不能再玩抖音了啊。说你这么小，这里头很多东西你都完全不明白的。等你长大了以后，你再可以玩。你要想玩的话，拿妈妈手机，你这个不可以。孩子说好的，没问题。哎，过两天他妈再一看，姑娘不玩了， 改玩陌陌了。 错了。 哦。 过两天他妈终于发现了，原来的姑娘还玩抖音，只不过给他妈拉黑了。后来我说，你姑娘太聪明，8岁都会拉黑你。我说跟哪儿学的？说。爱奇艺上啊，有视频教的呀，手把手教， 哦， 这怎么弄，哦，这怎么弄，哦，厉害， 其实一味的赌也没什么用， 嗯， 我觉得还得疏导， 哦， 就像这种小视频啊， 嗯， 你要是把它往这个艺术范上捯饬也行，有好多就是玩人家玩抖音的啊，或者玩其他这种小视频的，人家玩的倍儿艺术，有好多那种拍就拿一小手机拍出来的那种画面以及构图，倍儿漂亮，要不好多的那些大牌都找这些抖音高手帮他们定制广告呢，所以可以把孩子往这方面培养一下， 好吧？ 而且也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 好吧？ 您往这方面疏导就还好一些， 好吧？ 是不是？ 这抖音上好多与茶相关的呢， 真的吗？ 有， 你喜欢看什么，他就会着重的给你推什么。 对，而且就是好多那个谬论都是打抖音上出来的。 嗨， 你可气得直咳嗽，真是。 来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 哦， 因为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壶嘛， 嗯， 首先要跟大家说啊，有好多朋友说什么发的这个关键词不是特别对啊，有发茶具的，有发茶壶的，有发茶的，今天就一个字儿壶啊，茶壶的壶，您就可以分享到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名字叫做 涟漪纹侧把壶， 涟漪纹侧把壶，它也是红剑壶其中的一把。 是， 底下也有红剑两个字， 没错， 对吧？就可以分享到了。另外呢，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您还记得您最早的时候使用的一些茶具是什么吗？ 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了，比如说京这位朋友，他说：“哎呦，我喝茶的这茶具啊、器具啊，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搪瓷缸子，慢慢开始换啊，雀巢咖啡的玻璃瓶子、保温杯、白瓷盖碗、紫砂壶。现在我办公桌上一堆杯子啊，牛奶喝牛奶的杯子。”喝咖啡的杯子，喝白开水的瓷杯子，喝花茶的玻璃杯子，喝功夫茶的白瓷盖碗，还有小茶盅。哎，我就喜欢买杯子。 嗯，就有人就好这口嘛，其实挺好，也代表，不光他生活是一个认真的人啊，他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的人。就跟我在家似的，我不是说，家里头没有杯子，然后我就使那个。超市打折的时候卖那扎皮的那个玻璃的那个，我买了四个，因为便宜，买四个我放家了。然后那天我爸说，在家你也不出去喝点白酒呗，我说行，喝点白酒，找了半天没杯子，就拿这个倒二两喝完了以后，那你想这杯子喝完了，我爸说那喝点茶吧，我说行，哎，就拿这个接着喝。后来我妈说，这个味儿跟以前喝茶的杯子的味儿混，所以我对这些都不太在意。 不是您拿那么大的啤酒杯子喝二两白酒，那不都挂杯上了吗？ 我那便宜那白酒 就是他那白酒啊不挂杯 得亏不挂杯 是 啊，要不都喝不着什么。 所以这个很重要，它孕育出一个道理来，就是喝的要就跟那个器具搭调啊，你看这我都能讲出道理来，我佩服我自己啊！ 来来来，那咱们再多说两句，就是咱们今天分享这涟漪纹侧把壶啊，因为很多朋友都问，哎，这款侧把壶是不是有适合喝的茶在这里头？ 哎， 还是说有些茶不太适合这个壶？ 哎，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它的质地呢是瓷质的啊，是瓷壶。回头那个一会儿让夏明老师呢给您表演一下这个瓷质感的这个检验过程哈。 我还以为表演。摔不碎 啊，不是那行、 哦、 我怕扎着你啊，这个一会儿表演一下这个啊。这个瓷质壶呢本身来讲是没有记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一壶而多茶，它跟紫砂壶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我比较推崇瓷质而非紫砂或陶的这个原因，它没有记忆性，不会混味儿，因为它胎质比较细密，而且有湿釉的成分。这是说头一个问题，所以理论上呢您一个壶喝多种茶啊，这不同情况下喝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您得给它刷干净了。但是呢，这前提适用于所有茶类，您用什么茶或者您用什么茶器具都得刷干净了。这是咱说头类，就是得干净、卫生。好，那说有没有个适合性呢？那要从器型的角度去分析。二位老师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壶的器型呢，属于这个圆润，完了呢，腹是比较深而宽的， 肚大， 哎，肚大，比较圆润，不算高，对吧？那这样的器型呢比较适宜什么茶呢？第一个白茶， 印儿大的 茶。第二个黑茶，也是这种，比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结块或者是这种紧压，那你投进去它打散打开体积膨胀几倍都没有问题的。再有乌龙茶也比较适宜，因为它够小，它不算很大。乌龙茶有的时候您真拿四五百毫升以上的壶或者是器具泡啊，不出风味。乌龙茶不太适合大壶泡法，我说甚至有罐泡法，大罐的泡法，那做那种宴会接待，不是他宴会接待或者会议接待，人家马上这个会议结束了，一百多人到这都喝茶，我们也有这种罐泡法，那它不适宜用乌龙，哎，黑茶白茶还可以。像这样的壶呢，它是刚才我们这编辑磊磊还说呢，哟这么小啊，我说咱家里人小家庭三个人喝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比较出风味。他问了我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他说你告诉我大壶跟小壶什么区别，我说我就告诉你，这就是大锅饭跟小炒的区别。大壶泡出来的确实壶越大对它的难度把控系数越高。如果您觉得我手艺一般的时候，我建议您选器具一定往小里选，别往大里选。这其实二位老师是专家，这跟炒菜道理差不多，炒20个人的菜不是一般的厨师能完成的，就这一锅同时20人吃啊，要还得在味儿上，谁吃的都比较好，不容易。 哎，你这解释真精辟， 是这么回事吧？ 特别好， 因为我常吃食堂饭，我就发现食堂那大师傅要能炒好，他那是论盆炒， 对， 拿铲子下锅，出来那味儿还能到80%的水平上。我说咱食堂这大师傅，这就算有水平。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反过来讲呢，咱家里人做饭做时间长了，真来个人多了，为什么往外边吃去？ 做不了那么多人的饭。 因为你想那么多人的饭如果要做的话，相当于你刚炒完俩菜，对吧？ 对， 你得等着呀，因为大家都没上齐呢。 对呀、 啊，前几道菜凉了。 对呀、啊，或者您说那我加量是吧？我把那原料加两倍，佐料加两倍，还不是个加量的关系。 嗯， 您那原料两倍，佐料两倍搁一块儿就不那味儿了。 嗯， 那味儿就差一点了，跟泡茶一样。为什么我比较推行的是小壶泡法？道理就在这儿， 对对对，还真是 风味有区别。 过去咱们老说，就过去啊，其实品茶这个字儿，就品这个字儿很少出现。 嗯， 一般就是来喝点茶。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很少有用非常精美的器具的。 嗯， 一般用的都是一些，我觉得是一些老玩主。 嗯， 就是他们就喜欢，人家从小就喜欢这东西，而且可能是有这个，就是家族的这种传承在里边。 嗯、 一般家庭，我们为什么看说好多的人都发的大半缸子呀、雀巢的咖啡杯啊？都是大容器呢，就是喝茶嘛， 对， 水得有点味儿。 嗯， 现在一般用品用的比较多了，去谁家来咱品点茶。 嗯， 哎，您看那壶肯定不大，那茶杯也肯定不大。 嗯， 这就是有品鉴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对了， 是吧， 它有乐趣性了。 哎 哎， 是，但是微微有不同意见。 嗯， 这壶不适合我啊。多宝说那三种茶我都不喜欢喝、 哦、 啊，有适合泡红茶、黄茶和单丛类的壶吗？ 哦，你看他这人他抬杠啊，他这个首先来讲呢，黄茶的门类比较小，我就没法给您归类了啊，是这样的，他不是说不适合，单拿一泡黄茶的壶呢，我说实话我都没有，因为很多人说好奇我有多少壶，我还真没有单独泡黄茶的壶，黄茶我一般都用盖碗，但是我喝的也少啊，因为黄茶本身就体量比较少，单丛呢可以归为乌龙茶，而且还比较适合这个壶，为什么呢？单丛叶儿大。二位老师也喝单丛，也知道这点，它比一般的乌龙茶的叶子是大的，本身就是直条形。 对， 近期再一打开是非常大的，它也很适合这种。至于您说红茶呢，我为什么我也没给您提红茶呢？红茶不挑壶，红茶相对不挑壶、 哦， 它对什么都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那外国人好喝红茶？那个道理就是说好掌握， 可勾兑。 哎哎，嗯嗯，对，嗯，可拼配就得了，怎么还可勾兑呀、 啊？ 对，可拼配 啊， 对。 勾兑总是不是显得有一些啊这个居心叵测似的，这么个意思啊。所以红茶类的呢，包括您爱喝红茶，其实我给您的建议呢，您可以都尝试瓷根，尤其是瓷和紫砂泡红茶，紫砂泡的润，瓷泡的香，两个味儿。咱们这微微可以试一试啊，家里有壶也可以试一试、啊、 但是我建议啊，如果要有刺激性就是味道的，最好不要用今天我们分享这款壶。你比如说像小炮说的，哎，我来点黄酒啊，我来点什么，我拿这个去盛，可能吃饭的时候也觉得哎也挺有调子的，有点中西合璧或者就穿越那种感觉。 嗯， 但是因为它相对刺激吧，你在刷洗的时候可能就难了。 这得听过来人的。 对， 一定是使过。 对，他这个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哎， 人有的人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弄这么一壶呢，专喝黄酒。他是个过日子人，他不这么想这问题。 哎， 他都是一个要用出多个用处来。 是， 这最大程度发挥这效益。 估计他那紫砂杯子也喝过酒。 哎呀，我跟你说，前一天去我邻居那儿喝，他黄酒，他从某地儿买回来一箱。小小葫芦的黄酒、 哦、 买了好多、 嗯、 然后说今天咱们几个人因为都好朋友嘛，一人一个， 嗯， 就都喝了。我说行，说这个得热。我邻居说没问题，杯子哗到他那个相当于扎皮杯子里了、哦、里头放点乌梅，放微波炉里了，呼呼呼呼，两分钟好拿出来，又热了啊，咱们就开始喝。所以我身边人都不是特在意的人、 那都是活得很洒脱的人。 对， 换一小区吧，往亦庄走一走。 是，哎，你看我们这都在那边了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壶名字非常好听 啊， 叫涟漪侧把壶。 涟漪纹侧把壶， 差不多啊，少了一纹字，大家可以回复壶就能分享到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出来玩还要破坏气氛，大风吹说笑话又不好笑的人，都是你让这个房间感觉很乱。 今天的天一般啊，两个这个黄色预警撞在一块儿了，一个是大雾预警，一个是污染预警，所以呢可能路上的不是特别好走， 是的、 能见度比较差，所以呢路况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给大家放首歌，把自己的心里话给放出来， 是 啊，没事，十五号可能这大风就来了， 嗯，现在正在路上，不要着急，再等等， 对、 啊、再 等 等 等一天， 这样咱们拿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作为我们今天的啊，就是让大家开心一下嘛 啊！ 小花居就说了，胡一定是有伴儿的，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就叫把把胡，多好！ 这，这是人才啊，这是个。 说个让你高兴的， 这挺高兴的。 微微说了，杨博士，你别说我矫情了啊，我已经分享了，我试试。 啊，人家这个口气绝不是你这样，您这个。 那还能是什么口气、 啊？微微啊，他这个他代替你传话的时候，满脸跑眉毛啊，他这 那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回来，我们那个语音平台还是得开个 哦， 就是让大家在说，因为同样的文字啊，通过不同的语气说出来， 还能够语音 就不太一样。 不，我们本身这个微信当中就可以发语音 的嘛，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原音重现 哦。 什么样的这种感情 是 什么样的情绪，都能听出来，我们表达我们传达可能不够准确， 对，你们老隐身， 我们就是用您的话把我们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 你这是一句实话， 怎样真是，哎呀，这个卫东老师说了，说我刚下班啊，家里的鸭屎香我喝完了，意思是什么时候还分享点鸭屎香呢，我的也喝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意思，因为他刚下班、啊、所以以为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茶， 哦 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茶器，是歪把侧把壶， 对对，您说准了的、 连衣纹侧把壶， 哎，对了对了， 是的、 把壶嘛，你听听多好的寓意、 把壶，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想分享的话就发一个字壶，就能够看到这款壶了， 这好像是今年的第一回， 哦，还真是 今年的第一回吗？ 对， 不，壶不是碗儿， 壶是今年的第一回。 之前好像有碗儿， 对，没有壶。 不是有一个白色的跟杯子配在一起的，也是红建壶系列的， 那不是今年了， 那 不是 去年， 那是去年， 去年的下半年吧。 时间很快啊，一会儿你都这么大了， 真快，真快，我的。怎么要给压岁钱、 想起这句话很顺嘴儿。 来, 来, 来，别闹啊，别闹啊！来，咱们因为也跟大家说了嘛，说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都是什么什么材料的茶具啊？ 对， 正好实际上我们也想跟多宝宝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茶器的分类啊，它应该是有一个分类吧？ 那肯定是有了、其实还是按材质做这样的一个分类，有竹木的。玉石的、金属的、陶的、瓷的、玻璃的、塑料的， 不是塑料的也有啊？ 怎么没有啊？你那个很多人喝水那杯子是不是塑料的？ 我在导播间喝那不就是塑料的吗？ 哦，那也算啊。 哎呦，可不少人拿那喝茶吧？ 是是， 也有人拿那泡的吧？ 有有， 咱们节目组有个主持人叫高磊啊，他一直拿塑料的泡茶呀、啊。 有有， 远了不提，就提他就是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哎，所以说它也材质多种多样，那么它当然这里边有个适用性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陶瓷类的尤其是瓷类的比较适合呢，就是因为首先来讲它占这样几个优点，瓷的优点呢，为什么瓷也最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餐具当中，其 其实是一个道理，茶器具也是一种餐具，对吧？它是餐具中的一个门类吧。 当然 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子文化，那么茶器具那也就是我们餐具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是很精美的部分就是了。那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壶， 你看自己都想不起来，连衣纹侧把壶。 我是说它的定义，它是个泡茶器。 嗯， 泡茶器相当于炊具。 哦， 相当于炊具。但是不管是炊具也好，餐具也好，都是其中最精美的那部分。我们的茶器具都太漂亮了，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包括咱们的听众们，真的是因为喜欢这些小碗小壶小罐而喜欢上茶的，大有人在。我们开始是喜欢买这个小壶和小碗，买太多了，总想着咱得干点什么用。后来一打听，泡茶的，合着以前都不知道，就觉得好看，造型美啊，喜欢这釉水啊等等的，这种人大有人在， 也当艺术品了。 哎，对，它是很有欣赏价值的其中一类。那陶瓷类的为什么会好？尤其是瓷类的，您就想它搁在餐具里为什么会好？ 不好做， 好刷，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首先来讲，清洁是必要的。为什么咱们也有一些造型，怎么有拿木头的？木头都是成那种，成点那个涮菜前面那个生菜，那无所谓。成带汤的带水的不行，它会往里吃，往里渗，是吧？塑料的呢也是一个道理，塑料使一回两回，再时间长了也不好刷了，马上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质感了。只有瓷质的，比如瓷盘、瓷碗，您要是真家里有那好瓷儿，包括老年间留下来的老人留下来的瓷儿。那真是用多少年你刷出来锃亮好看极了。那这点有什么呢？卫生性就有把握。那您这个油汤也好，菜汤也好，是餐具，那我这茶具也不少事儿。那茶汤您觉得那是好刷的吗？对吧？茶汁茶汤是非常有着色性的，同时有渗透力的。那如果是一般的或者质量不太好的不易便捷擦洗的这个泡茶器呢，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瓷质的在这点上有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它比较忠实的反映出茶的味道。很多朋友说我喜欢紫砂壶，我觉得喜欢紫砂壶不妨碍您来配一把瓷壶，我个人就是这样。 嗯， 我也拿紫砂壶喝茶，我跟各位讲啊，确实如是。很多朋友让我说推荐或者分享紫砂壶呢，我说实话，因为现在紫砂壶太贵了，就价格不便宜，我不轻易推荐给别人，我身边的人我都不轻易推荐。紫砂壶没有四位数是下不来的，到今年都快结束为止啊，起码是800到1000的价格是最低最低的，比这个再低就有点不合理了。 就是它是紫砂做的， 对， 但不求什么工艺要求 了。哎，对了，那就得到我刚才说这数上，不是很便宜的，稍微高一点的，沾个职称的，沾个讲究的，好几千。 嗯， 我现在我身边人我都不推荐，但有人说我喜欢玩紫砂壶，没关系的，我也喜欢，我也用紫砂。 紫砂哪儿好呢？ 哎，它就有点润色吧。 就是它盘不能叫盘久，就 是不是 持久了之后， 是对茶汤。 哦， 对茶汤有一种变化， 就是它对茶汤有影响，是吧？ 有影响。 哦， 它对茶汤有一种润的影响，就是口感会变润， 就是会给它加分。 也不是加分， 也不是吗？ 其实它扣了一部分分，它吸香。 哦， 它在香上有留一手，它是这么个意思，这是势必的。你想把这个口感变润，你要吸收它的一部分东西，那这边就有香。所以紫砂壶的茶喝起来呢，香占其次，口感的润滑占主要。我为什么说紫砂和这个瓷的不冲突呢？瓷就是反过来，瓷在这个茶汤应该说最忠实的反映茶汤的味道，它跟那个镜面折射似的。 嗯， 怎么来怎么回去。这光是咱们想学那物理都学过，上来下去，这光怎么射进去，怎么来射出来，是这样的感觉。它跟陶是不一样的，瓷就是这特点。所以它的茶汤呢，第一比较明快，第二比较的香甜，香是很高的。很多高香型的茶，包括单丛，我到今天我都不用紫砂壶泡。 嗯， 原因就在这儿，它扣我的香受得了吗？我还是哪怕我用瓷质盖碗，或者我就用瓷壶来泡， 嗯， 我就觉得效果会更好，那个香的彰显感好。 这有点跟我们的耳机似的，我们耳机分两种啊。 哦，这不懂。 一种叫做监听耳机， 哦， 它是把什么所有的混响啊，给你加的什么效果全部给你去除了，你听到的是最本真的声音，你的声音是什么样，这耳机传出来就是什么样， 就是干净。 对， 嗯。 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我们经常会用的一种叫立体声耳机，比如说它的高音特别好，中音特别润，低音特别足。 他加了这么多东西在里边之后呢，他就好像是把那个歌更丰满的给你了，但他好像和监听耳机传达出来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哎， 这有点意思， 有 点这个意思，是吧？ 有意思，因为它需要，就你那个耳机，我估计原理也是它一种介质进行一种过滤似的，或者一种处理似的。 对的。 那紫砂呢？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双气孔结构来处理它，把这个茶汤在里边经过这么一倒，它就变润了。 哦， 就是这么一点。 好，新马油江也问了，说上一次咱们分享的不就是那陨石釉的那个吗？ 陨石釉， 说那个壶适合泡哪一类茶呢？ 啊，也是这个道理， 就跟今天一样吗？ 差不多，因为那个壶呢，也大概的器型呢，类似。 对， 当然又有变化，那个壶发一点扁， 对， 瓣儿呢有一点抛物线似的往下，有一点这个弧度下来的， 对 吧？泡茶上来讲没太大差异，我个人感觉乌龙、白、黑都可以。 对。但只不过呢，他们共通的一点就是泡茶没问题，千万别放火上烤烧。 哎，两码事，两码事。 哎，这个真是不太行。 不行，这个是泡茶器，不是煮茶器。 嗯， 煮茶器您得单找，而且煮茶器呢，现在网上我看有很便宜的，说实话呢，不太贴谱。它那太便宜，它有两位数的煮茶器。 啊，真的。 它也是一种玻璃吧，就大概是那么个东西。 啊， 但煮茶器的东西其实挺精巧，你想它又得耐高温， 嗯， 又得不跟这个您的这个汤液进行反应， 嗯， 那其实需要材质还是好一些的。 对， 嗯， 对。文宇也问了，说今儿不是咱们聊这个茶具吗？哈， 嗯， 说古瓷茶杯泡茶好吗？ 古瓷茶杯呢，是这个欧洲流行的这么一路东西，他们以前往咱们这儿进口，后来他们不进口了呢，自己就生产这古瓷。古瓷泡茶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因为古瓷都薄，古瓷都是薄瓷， 嗯， 所以它就容易比较烫。为什么这外国人后来用那个杯子，它一定要带瓣，尤其是古瓷杯子，不带瓣你可抓不起来。它不是用厚釉，它都是薄啊，它很薄。就这一点上，其他来讲，我觉得都可以泡啊，那个也可以泡茶。 嗯，好，子英也说了，说今天这款壶吧，不是我的菜。嗯，什么时候分享一点甜白釉的那个手绘茶杯呢？ 哦，那个是另一个风格的套系了啊，那是不一个风格，在两个风格上啊，这我记下来啊。 其实就是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茶也好啊， 嗯， 茶器具也好啊，非常有个人色彩，或者说有节目色彩。 对， 这个呢，我们的几乎所有的审美全部交给了多杰老师。 是， 多杰老师觉得，哎，我喜欢这样的， 嗯， 我甭管是。遵循古时的什么样的一种器型下来， 嗯， 还是怎么样，它都是有根有据的。 是， 这还真不是说这个多杰我是一拍脑门子我自己创一个吧。 嗯， 还真不是。 对， 就每一款都是这样， 不会说多杰说好那来个新中式的啊，在老款的基础上我在这儿再添砖加瓦一下，可能这个相对偏少。 对， 而且本身跟他这个人，他多多少少他骨子里是传统的。 对， 所以你没发现他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有穿越感。 对， 而并不是说哦，这个东西我在哪儿哪儿好像似曾相识，其实很少。 而且就这个当您攒多了啊， 嗯， 您会发现它其实里边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的。 对， 因为我用的不都是咱们的吗？ 哎， 您别客气，怎么都乐出来了。 现在有好多朋友来到台里边，比如做节目啊， 嗯， 做节目之前我就会请来咱们喝点茶啊，鸭屎香，要不我鸭屎香下得那么快呢？ 是， 最近来的人比较多。 那天我喝了一口 啊。嗯，哦，好，还好吧？ 啊，不错，泡的真好。 对对对，除了我泡的那个壶， 嗯， 不是咱们的壶之外，杯子全是咱们的杯子。 嗯。 有人就说哟，你这一套整得挺漂亮啊。 嗯， 我说你能看出来这是一套啊？说啊，我这色儿不一样，你还能看出来呢？嗯，反正感觉像是一套的。 嗯， 我说你这眼还行。 嗯， 我说这都是我们节目组出的， 嗯， 全是我们嘉宾自己研制的。 嗯， 虽然可能材质不太一样，但是能看出来，哎，这是一个人的东西。 哎，这个挺重要的，有点像 品牌似 的。 是的，是的， 看出是一牌子，不是都一样？ 对， 都一样是校服。 对 啊，它是 就是风格嘛， 哎，对， 风格 是的， 对吧？刘洋说了，老铁们，今天卖什么呢？我们没有卖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壶啊， 当然 分享一种 福气，啊，也是要交钱的， 哎， 是吧？对啊，分享的啊，但是要交钱的啊。这个壶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壶就可以了。再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刚来的朋友，今天咱们分享这款壶，什么样子呢？您可以 发送一个文字一个字儿胡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自己看，名字叫做连衣文策把胡， 包括咱那个公号那头条上有， 也都有 咱们的节目 有推送文章， 对 对 对， 嗯，而且多宝宝也说了，这款壶这把壶其实它适合泡的茶类还挺多的，因为它是高温窑变釉的，所以它不容易吸味儿。但是有三款茶是最适合的， 嗯， 是吧？是白茶、 乌龙、黑茶， 嗯，这三款是最适合的。 因为我呢跟花花老师是好朋友，我们俩这个呢。本质上还是一致的， 对， 尽量的还是过日子， 哎， 就是尽量这一个壶呢能多用点是多用的， 哎， 所以为什么我老给大伙儿推荐瓷的而不是紫砂或者其他的陶呢？ 嗯， 我也有这考虑，包括很多朋友得问说，那这紫砂壶是不是一个壶一个茶呀？现在也都听这个事儿了， 嗯， 也都耳目着也问着， 嗯， 的确有的时候需要有，因为它那个陶啊，它有孔洞大，它有这个吸附性啊，记忆性，瓷就不存在这问题，所以它的应用范围会比较广泛， 嗯， 而且我设计的器型呢，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咱们北京话叫关中，哎，就比较中性的这么一个器型， 嗯， 它不会单走哪一个茶路，所以它就比较适合的广泛一点， 嗯， 比较适合咱家庭用，或者说咱就是这个用起来就过日子嘛，对不对？ 对， 你看都说到心缝里去了， 是， 对，我们不太一样。可能你比如说您送哥一把这个壶， 哦， 哥又喝酒又喝那个茶又倒酱油什么的， 它是一个极致、啊， 哎， 极致， 什么都混在一起， 嗯， 我是希望把咱们所有出厂的东西出产的东西多宝宝设计的东西我都攒起来， 嗯， 但我又不希望通过购买这么俗气的方式，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别人赠送的，我觉得有情在里面， 分享、 哎，啊，分享给我，我觉得有情意在里面。 你这个我听明白了，你让听众朋友买了以后给你寄电台去，是这意思。 您的千万留着，留好了啊，等回来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我把我的珍藏送给您。 他那还有点不一样的呢， 啊，真的呀？ 就你那里边有不一样的， 又有我自己的名字？ 没有，不是。怎么老有你自己？你老怕丢啊？是怎么着？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朋友之间有分享， 是 家庭之间也有分享。 啊，那当然了。 你看，像 Monica 就说了，我喜欢之前的那个红剑壶，红色盖子的那个，对，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丹顶红。 嗯 啊，但说那个陨石釉的，我用没两回就被我老公拿公司用去了。 哦， 你看，家庭也是分享的嘛。 但也就说明一点，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喝茶的时候，慢慢的这一家子都喝茶。这是一个定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那当然是了， 嗯， 这就类似于比如说小胖耗在家里头，比如说 打个麻将、 哦， 可能孩子从小认牌就快，这个是有 手感好， 有渊源的， 嗯，绝对是，这个就是挨金似金啊，挨玉似玉啊， 说的真好，得亏没挨点别的啊。锅外桑麻人家厉害了， 嗯， 人说我自己也做了一把壶 哦， 底部凹凸不平，和底儿啊凹凸不平，在壶底呢，通过这茶汤的深浅变化做了一个图案。但是呢，由于茶汤颜色有的没那么重，所以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哎，大家有没有见过？没发过来呀？ 哦， 说有没有用过这个创意的？说句实话，您说这个我都没太明白， 还是得发个图。 是因为它是高低深浅不一样，所以看出来的底下的底部的图案不一样吗？ 您就 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太极图啊，或者什么样的，对吧？ 它有着色，因为它茶汤有着色性，我是这么想啊。 我看看发过来照片没有？ 没有 啊，那等等人家。 但是我确实有好朋友，他做的那个碗儿， 哦， 就是也是喝茶，当然拿那个喝酒也没问题 啊 碗 就是喝过， 很中式的那个 啊， 做的那个碗儿。里头是画了一条锦鲤， 哦哦哦， 就鲤鱼嘛， 嗯， 然后是红白相间的， 嗯， 然后你当倒上白酒啊，或者清酒啊， 还是喝酒了， 这个，你一看，哦，一条鱼在里头蠢蠢欲动那种感觉，哎，我觉得也挺好。 对，原来我也特想买一个那个， 嗯， 而且有那种3D 的，就是它，比如说里边是一个小沙弥呀， 哦， 或者是一个什么宝塔呀，等等等等的，嗯，就是在水里边，觉得 就让你觉得 特有意思， 哦，它是立体的，栩栩如生。 是的， 嗯， 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吧，您最好稍微谨慎着点，因为咱们喝茶水温还是相对高的，它的着色不知道是用什么着的色，所以呢有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元素在里边， 就掉色了， 有可能吧，反正就到那茶汤里了。您鉴赏还行，但是您要作为一个常使用的一个饮茶器具来讲，它存在风险。 对， 那就是我说的。 还真不是你说的。 不是吗？ 在你没来之前我就想玩这东西。 哦，后来就没有。 后来就被一个大哥给制止了。 哎呦，你跟他多走动，这是明白人啊。 大哥，对，大哥还在呢。 但是你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说的这一点有道理，就是说他喝酒不见得不行。酒没有高温， 那倒是， 这是两码事。 对， 甚至你看那清酒拿出来，它都是不带温度的，它甚至要搁在冰箱里嘛，它为了它这个爽口的感觉。 对， 尤其是喝这种爽酒，那这个时候你用它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也不显问题。茶就不行了。 对， 有很多人还拿这泡茶器，就类似于这种，那就更不行了。那百十度的水，长时间，而这里边还有茶汤。茶汤的内含物质还很丰富啊，再跟它这反应，这就有问题了。 对， 所以我刚才夏明老师你说这对，你没用，你现在还这么健康，非常好。 好啊，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流浪的人人说了，说哎，您这把壶底下那盘子有吗？就这照片上那个， 我都没看见是哪个。回头我告诉你，看见我告诉你啊，我有时间瞧一眼，哪个也没有。 就回来周二啊，我们不止做茶具。餐具也做， 是是。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8碗4碟一套16个。 你这个思路不行，那下回你捧着照完说，哎，那个人还有吗？给来一个。 有需求，我们尽量满足。 我。 好吧，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壶”一个字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连衣纹侧把壶， 今年头一次，也应该是唯一一次。 是， 也是的，没工夫做， 年底了， 做了3个多月了，而且上周我们还说到这事儿，说壶什么时候来啊？上周的时候， 对， 壶什么时候来？说这个不好做，能出来的可能就是能出来漂亮的，能得到我们认可的并不多， 对， 所以今天分享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啊。如果大家之前的那个红剑壶您都有留存，您都有分享的话，其实建议您也可以稍微的留一留，这是一套的啊。而且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茶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您收藏的一些茶具想让我们开开眼的，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让我们也长长眼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是11月13号，我们刚刚得知有一位非常忠实的一位我们的听众， 是 今天是他的生日， 而且不光是听我们的节目，还看我们的节目， 老看， 而且给节目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啊、是的，我们在这儿要谢谢您，同时要祝您生日快乐，也祝您身体健康。 哎，咱妈姓 杨啊， 好， 杨大妈，哎，不对， 杨阿姨、 那也不应该是杨阿姨啊， 姓杨啊。 哦， 对吧？ 跟你一个姓 啊， 这么巧呢？ 这有违规的地方吗？ 他们家就是三阳开泰了 、 啊。 哎呦，我的天！ 是是是是， 好嘞，好嘞，好嘞、 啊！谢谢，我先替我们老太太谢谢二位。 不、 哦， 跟你没关系 啊。还、好，也是白有礼貌，这是。 好嘞，好嘞。今天呢，咱们分享的又这么好，应时应景的胡了啊！分享一把壶，有朋友还问呢，说：“哎，今儿分享的这个壶是什么材质的呀？” 这个、 看来是刚来的 哦。你说吧， 你说吧 啊。这还谦虚了， 窑变釉， 哎，对，这个是，哎，对，你还没给大伙儿演示演示呢， 什么呀？ 你那小才艺？ 哦，那碰，我刚试了试，你没看我上节目之前我就碰嘛， 啊、 因为它是壶，它不像杯子，嘣一配， 也有感觉，你试试， 真的呀？ 嗯，有感觉。 他拿什么碰啊？ 真的， 你试试。 我刚才你这样，你先介绍着 啊，我介绍着， 碰出声来了。 这个是高温窑变釉，就是温度比较高的烧结，一般到的1350度以上、 嗯、 啊，所以它烧结温度高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瓷土的密度就会变得很大，所以有的时候碰撞出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类金属的质感，比如说， 哎，还是有一点的， 还行， 还是有一点的， 有，这个是夏明老师的一个绝技 啊，就是 俩杯子我碰的特好听， 对。 但是这壶就有点掌握不好它的角度 啊！你那俩杯子，你是照着那乐器，那叫什么来着？ 那叫响铃啊， 响铃， 响铃 啊！ 这就看出专业和业余来了，岔像话吗？跟响铃那是一个道理。我一反应是三角铁，我不敢说出来了，不对啊！所以这个材质是高温窑变釉，说白了是一种瓷，一种高温的瓷。 嗯，好，阿可说，嗯。这个壶我已经分享了，但是没用过侧把的，想象一下手感，哎，还是挺不一样的。其实您不用想象，嗯，因为我们上次分享的那个壶，红剑壶，包括这次的这个，虽然就是您看它的表面啊，一个是啊反光光滑的，另外一个好像相对粗糙，但是在手感上还都是很舒服的。 对。它这个侧把壶嘛，特点就是相对在使用上要更好一点， 就是很实用， 实用性非常好。而且呢，侧把壶的难度也在于它，因为有一个壶呢，它的把儿的部分，就是我们说握手的部分呢，它是成一个角度起来的， 嗯， 所以对壶的稳定性以及就刚才您所讲的比例关系上，其实是要求比较高的。 对， 侧把壶更难做，说实话。 这个小旺锅说了，可能是家里边有5把紫砂壶。 哎呦。 他说有天天养忒累了，今天这壶我已经分享了啊。我前几天买了一把台湾老盐泥的壶。 哦，我知道， 说是1280度烧的。 是 说这泥料跟紫砂壶的特性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它也是一种陶，它其实还是一种陶。 陶啊， 陶，你看他说烧1280，咱们的这壶呢得烧到1350。有人说那这不就差几十度吗？高精尖就在这几十度上。 哦， 这跟得分也是这道理。 嗯， 你看我老是在那60到80那中间努力，人家好多那好学生呢在95到100那努力，那费劲着呢，那一分提上来那可要下很大的功夫。 对， 我举这例子跟这壶差不多，前面温度拉起来是很容易的，真到1200以上或者到1300以上的时候就很难了，这壶很容易烧塌，温度再一高 就是它坚持不住了。 对，突然间就下来了，就是凹下去了，这种感觉。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老盐泥呢也是一种陶，就是这些年在这个我国台湾地区呢兴起来的。 嗯 嗯，所以它的很多特点呢跟紫砂差不多，就是说它也是有点这种，就是改善茶汤口感呀，尤其是他们喝一些老茶所谓的，那用这个呢效果会比较好。一小问题是什么呢？就这2年呢也有点吵， 这什么东西咱都得说实话，大伙知道我这人特点就好说两句实话，也有点炒作的成分，价格里边有水分，这一把挤下去呢水分还不小。 哇， 我可见过好的啊，就是他们应该叫炒的好的、 嗯、 老烟泥的壶可不比优质紫砂便宜， 也四位数呢， 什么那肯定四位数， 嚯、 哦，肯定四位数，不便宜的、嗯、所以说这几年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但是也要慎入手的点。这位朋友呢、 哦、 估计咱们这听众朋友呢人老买壶了，哎，手里有准儿、 嗯、 哎，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一听说有咱找找去、 嗯、 我真见过啊，四五千买一把老烟泥的。 嗯，不如我说的这个。 哪个？ 我说的这个叫扇子意啊，人家说用玛瑙或者是玉的杯子喝茶好吗？ 啊，玛瑙或者玉的杯子呢不是不可以喝茶，但是呢也没有什么他所提供的那些效果。很多人为什么宣传这个，他觉得有保健效果、 嗯、啊， 有 能有大保健的效果吗、 没有那大字，没有后线的效果 啊 没有那么好的 玉石床啊。 他好像就说比如说一种玉啊，比如说养人呐、啊， 怎么可就是、温润的， 就是类似于、 啊、 也有人讲的我这是一种特殊材质石头，也有比如说它有某种射线的，您不听过这个吗？ 哇， 那这些年带某镯子治某病的不有的是吗？ 啊，是 啊，就是他们都一个学校毕业的啊，路子是一个路子。但是您比如说我这就有一个真是工艺品做的这么一个玉的或者一个这个玛瑙的这么一个杯子能不能行啊、 嗯， 可以，但是啊，我也请这位朋友呢，咱们做个小实验。您再找一瓷杯子，您再找一玛瑙杯子，从同一个壶里往出倒水，您看看是不是俩味儿？肯定味道不一样 哦， 口感不一样。就是从同一个壶里倒出水来，俩味儿。您喜欢哪个？ 嗯、 等下礼拜上节目，咱再交流。 嗯 嗯， 好。黑飞曼也说了，我抢了一把啊，我从夏天一直等到现在了。啊，我准备喝黑茶专用。 哎，好啊， 让多宝说说我这第一次用怎么开壶呢？ 哎， 这其实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 是是是、啊，这个听众朋友呢，一看，因为这名字我也老听啊，耳熟啊，这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了，有一定的水平，还知道"开壶"二字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壶拿到手中要经过一定简单的处理再可以使用。这个呢，其实最早说的是紫砂， 嗯、 因为紫砂呢，它是一种陶。这种陶尤其是在烧结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呢，有一种土味儿，真的有土味儿，就是烧结温度不太高的紫砂有点土味儿。原来我们有人呢送我们老爷子一个那紫砂壶就有土味儿，但是他人家送他的，这是礼轻情意重的问题，他就需要开壶。但是瓷质的一般情况下清水洗净即可，你要再讲究的拿开水里外的满满的注上水烫一遍，这个烫的时候别烫完马上就出，稍微沉着嘛，有这么一分两分钟的让它接触接触也就可以了，因为它里外湿釉它没有关系。但是我跟您说，所有分享到这壶的朋友您得知道，这壶一定它能养，就是所谓说就是说它颜色会有更变。那这个时候怎么养啊？别拿手搓，这不卫生，咱手啊不是那么卫生的，也不用跟盘手串似的，您就好好用，您老用它，您真是老用它那壶不一样，感觉跟那个房子里住人似的。我老举这例子，那住人那房子那就是显得有生气儿，老不住人那房子显冷清。 对， 壶也一样，您要老用它，这壶显得真是熠熠生辉，而且呢用完了以后及时清理，清水清洗，说晾干倒扣晾干也可以，您有专门的这么一块纯棉质的布，我把它擦拭干净，那擦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类养的过程， 对， 不用时间很长会产生变化。 对， 好，路遥特别逗，我问一下多宝宝啊，壶和壶盖是一起出的炉吧？ 啊， 那盖坏了能配吗？ 配不上，这很多人都问过我这问题，好嘛，好多卖紫砂的也问这问题， 那为什么不多做点盖呢？ 啊，对，这个是个历史性难题，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它这两个呢是在一块儿待着的 啊，坐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块儿待着的呀。 啊，对 啊，它不会烧到一块儿去啊， 它有东西支着呢。 哦哦 啊，它是这样，它不会烧到一块儿去的，而且呢它外边会抹一层这个东西，就会可以不烧到一块儿 啊， 是这样的。所以它也导致一结果，只有这样你才能真随着形。 明白。 哦，明白。 就类似于你比如说你外卖买的披萨饼， 嗯， 当然我不知道你买过没有啊、嗯？那个披萨饼它中间那儿都有一个 塑料的那么一个东西 撑着， 哎，它其实是撑着的， 怕盒塌了， 哎，怕盒塌了 啊，这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壶跟这盖烧啊，什么紫砂也是一样，很多人说紫砂壶没有盖了，配一盖吧，它是一体化的。它是一体化，你这样才能随住这形，要不你随不住，这是一个问题。那个这个罐子还不一样，因为罐子外边呢还得加一层东西，它有塞子呀，它拿塞子留矿量，这壶没有了，所以它就一定是这样的。 嗯， F 问了一个是问题啊，他感觉怎么跟脑筋急转弯似的。 嗯， 他说什么样的瓷杯子不烫手， 什么样的瓷杯子不烫手？ 带把的呗。 嘿嘿嘿，人才，这就是，绝对是带把的， 是吧？ 嗯 嗯，我说是脆了的。 你这脑洞呢，稍微的有点跟你的年龄不符。 所以要不说我一看我就说脑筋急转弯嘛。 那个烫脚 啊， 一般的瓷杯子是这样的，烫不烫手几个点。首先来讲呢，咱们倒茶不讲倒满，道理就在这儿，倒满就没有空间了。 嗯， 那您怎么抓也抓不起来了。酒满茶。一般茶倒一半，然后也有人讲酒满茶浅，道理差不多。 嗯， 其实还不是倒一半，倒七分是比较合适的。 对， 上面留三分，那这温度是不一样。您别攥下边，您攥上边一喝也没问题。 对， 包括还有一点上说的什么呢？不要饮过烫的茶。您要觉得它烫手，这温度可能就过高了。咱们一般喝茶适宜的温度啊，40-50度之间，但是这还有区别。你比如说，不同的茶的品饮的温度有差异，这今儿咱聊不到这么多。但是我就告诉您，这温度有差异，您不能喝真正烫嘴烫心的。咱们老北京人讲话，咱吃饺子吃烫嘴烫心的，喝茶你也来那烫嘴烫心的。咱们今天专家都跟您说这道理了，我也老看那健康节目，对食道不好。 对， 老吃那么烫的东西对食道不好。 对， 茶也是一样啊。 说到这儿，不得不表扬一下多姐。就是之前咱们分享的那杯子， 嗯， 天地杯，它不是在那边上有一个凹槽吗？ 嗯， 那个其实当初我们介绍的时候是说它非常适口， 有一个唇感， 对，唇感非常好。但是后来呢，我们也是在倒茶分享的时候，它在拿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倒茶也多姐也说了，我们不能倒满嘛， 嗯， 茶满七克嘛，我们一般就倒七分，正好那个。不到那沟那儿， 嗯， 您的手拿起来也非常之合适，非常好用那款 杯子，也不会烫手。 这个我是跟宋代那建盏学的， 哦， 他们就有一个折腰口，那折腰口就是让你控制水量用的， 哦， 倒到这儿就可以了。他们是谁能有这准头啊？ 对 对， 哎，是这么个意思。 我有仨被人偷走了一个，至今没给我。 你听听你们这个， 他那儿也没了， 哦，没了， 嗯。 当我没说啊， 你还有俩，嘿，这行了。 雨欣说了，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买那个，就是日本制的那个铁壶 啊， 而且卖的不便宜呢？ 啊， 说那么好吗？ 没那么好。你看我这老说实话，是不是下回就人不问我这问题了？这是这样的啊，说没这么好，就得实话实讲。它是一种烧水器，那么也有一部分炒作成分，尤其是老铁壶。这些年也出图鉴， 嗯 啊，也去把价格抬得很高，上拍卖会，也有新铁壶，还有一些人强调它有一些功效。它什么好处呢？我就告诉您最简单的一点，叫持续性加热。您想这铁要受上热，尤其把这热吃透了，它再给这个壶，它在这壶里边这水再导热了，您就把火关上，它这个茶器还是非常热的吧， 嗯， 它这个煮水器， 嗯， 它这里边还会持续性加热吧。那就是说这水有什么好处呢？开得透，这就咱老北京话说，说开得透了一点， 嗯， 就是这么一点好处。所以他就有人说，铁壶煮水呢，水力足，可以泡一些平时不容易泡开的茶。这原理在哪儿讲呢？这原理就在这儿讲，它就会比陶相对来讲，这个水吃得透一点。那你说有人说我这铁呀，本身因为那铁壶啊，您注意看里边理论上不湿釉，漏铁。 是的。 那就要对水质啊有一种改善，或者增加一些铁的元素，就跟你用铁锅似的。 对， 那这有没有啊？这肯定也有。 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您分析它的好处。 对， 那是不是到了这种备受推崇，或者说独一无二的境界呢？ 嗯， 我觉得也到不了。它就是一种要理性看待，它就是一种理性的煮水器就是喽。 是的， 您买一个可靠一点的，当然也不能很便宜啊，不是像它那紫砂杯子啊，两位数，起码是个大三位数， 嗯， 或者是个小四位数，这种是有的。您办工艺品，办当这种实用器买回去，家里一用，是不错的。 嗯， 你要说现在有大四位数的， 五位数的， 可沉了。 对，那是沉还是另一个问题。 真正你到了他们国家呀，也看不着这么贵的。 那是 做的极其精美的，您说的几千是有的，一般的只要是铁的，有个样的。超不过一千， 哎，对， 哎，那也是铁的， 800左右。 对对对，有些那是真的是人家有艺术家贡献出来的，人家的那手艺啊在里边，所以呢不太一样。国内买呢，因为关税的问题，它肯定会加一点分量哈。最关键，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茶具来讲，有人买铁壶回去是泡茶的，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煮水， 对，那就是纯煮水的， 是的， 而且您得有一套的那炉子， 对， 一直烧着它，温着它， 对， 那才能起点作用。 您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容易生锈。 哦，还真是。 那可不嘛，那个铁锅您说容易生锈不？ 是的， 道理是一样的。您这里边搁的可是水，您要是今天手懒一点儿，说今儿晚上没倒，或者这水留一根，或者没避干了，或没擦干了，第二天再给你点样。 真是，如果要是说哎没生锈，那您更得注意了。 不锈钢的， 不是铁的， 按钢桶盆处理了。您这是， 我是背回来一个铁锅 哦， 嚯， 就是从邻国那儿背回来的。 哦，旅游去买的。 哎，对，为了干嘛呢？就是炖红烧肉吃。 那就它有这种炖的辣， 确实好吃， 就这道理， 真的确实好吃。就是你比如咱们不说铁锅啊，咱们比如说拿那个铝锅呀或者是钢锅来炖， 不一样。当然人家那盖儿也做了特别处理，就是它盖儿的密封性更好，但是用同样的方式在两口不同的锅里边，我都做了实验了，铁锅出来的更糯一些 啊， 那边的钢锅出来的呢稍微肉还是有点发柴， 对， 就是您还得再多炖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就是保温性的问题。 保温性啊，它持续性源源不断的把热力给你， 是的， 而且它不散热，这东西 是 对， 哎，这是好的。 这个杰群问了说，豆宝宝啊，煮茶器啊，金属的可以用吗？茶叶在上面，底下水开了，然后蒸汽熏蒸的那种。 我知道那种，但那种一般不都是玻璃的吗？ 玻璃的居多， 玻璃的居多， 是不是现在材料也多了？ 对，金属的我倒少见，因为你想啊，它这种煮茶器，它是一种持续性加热，持续性加热导致金属一定比较烫，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也不建议大伙儿用这种金属器的，包括煮水器呢？比如铜壶或者铁壶，那家里有孩子挺危险， 对， 这给一下可不轻。 那当然，我不说嘛，那铁壶好沉的， 沉，而且它烫啊。它的烫可是真烫， 啊，对对对对， 它可跟您那个随手泡那烫可两码事啊， 是 那个，所以您也得注意。这杰群说这个呢，我还有图最好啊，咱再瞧一眼。这东西是这么个东西，现在就是其实说是煮是蒸，拿那蒸汽往上虚，完了这汤再往下掉，是这么个道理。 好，哲岸说了，说多宝宝啊，什么时候分享一下手绘盖碗呢？ 哦，还有盖碗的事呢哈， 啊， 这都是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儿听了好几个了， 啊， 我都给它记下来，都当鞭策我前进的动力。 回来再说吧啊， 哎，但是有手绘再会，正是 好。那预告一下，下周咱们分享什么呀 ？What？ 下周啊， 不是幺二幺二， 要幺二幺二幺二，双 下周不是花茶，下周是跟今儿这天有点关系的茶。 哦， 买茶。 哎， 白茶， 白茶。 好， 您那个嘴也松点，我这耳朵也沉点，咱俩两救火。 好好好， 你说跟这有关不买茶吗？是不是， 啊，白茶啊，你 白茶 啊，你听的是不是挺像的 啊？行，挺好，挺好，而且这季节喝点白茶挺 是 特别好， 是啊，是啊，是啊，我一定也要因时当令，这是咱们节目组多少年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吧？好的。最后这首歌呢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天虽然天气不怎么好啊，但是呢我们心底还是留存有一些些的小幸福的，比如说今天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杨妈妈的生日， 哎，是， 当然我估计可能跟杨妈一块儿一天生日的朋友也有不少， 那 次我们一定祝福了，好不好？这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希望每一天都是平凡的平淡的，所以就是平淡才是福嘛， 是的。 好了，也谢谢多杰这么在母亲大人生日的这一天还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东西，好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胡这一个字儿，就能分享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做连衣纹策把胡。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